而且周围有很多景点，步行就可以到，超市也是走几步路就能到的，早餐也很丰富，所以呢也特别推荐给好朋友。 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Watching.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可以探访的英国古老名胜是湖区。湖区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坎布里亚郡，这里很受欢迎，它是一个完美的度假胜地。湖区拥有英格兰最高峰斯克菲峰以及英格兰最大的湖温德米尔湖，这里每年呢都会吸引上千万的游客前来这里度假，被英国人称之为自己的后花园。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呢说，湖区是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，乘坐火车或者是巴士从肯德尔镇出发就可以直达温德米尔镇了，非常的便利。从肯德尔镇的巴士呢坐555路或者是599也是可以直达温德米尔的巴士总站的，当然大概时间也只有20多分钟左右，间隔时间呢因工作日和节假日不同，所以呢一般高峰是在20分钟一趟，朋友们可以自行选择前往，是非常方便的。苏格兰的斯凯岛被称之为是天空岛，那接下来我也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天空岛的魅力。斯凯岛呢是在苏格兰的西北部地区，这里是内赫布里底群岛面积最大纬度最高的岛屿，在这里拥有奇绝的自然风景，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，山丘与原野间充满了浪漫、粗犷、孤寂的自然美，等着人们前来细细品味。古老的岩石被水流和冰川分割成了峡谷与湖泊，很受游客和徒步爱好者的欢迎。来到凯斯岛，特别推荐大家入住的是科伦巴酒店，这里既享有瑞文尼斯中心的绝佳位置，同时呢又坐落于一片宁静的区域当中，可以感受瑞文尼斯河之美，更可以感受城堡的壮阔与魅力。 Thank you.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继续带领大家通过不同的景点来感受古老的英国文明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康沃尔。康沃尔呢，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，北面和西面都是面临的大西洋，而它的南面则是英吉利海峡，它是一个半岛。康沃尔的首府德鲁罗是一个境内多丘陵的地区，地角与利泽角是英格兰的最西点和最南点，这里景色壮阔，树木繁茂，深谷令人难以抗拒。这里广阔的海洋上面波光粼粼，还有移步换景五颜六色的风光。古老的集镇是引人入胜的地方，渔村如诗如画的就坐落在河岸边上。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拜伯里。十九世纪的艺术家和诗人威廉姆·莫里斯曾经将拜伯里形容成是英国最美丽的村庄。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古朴小镇上，有着十七世纪建造的秘色石屋，位于玛丽街道的萨克逊教堂，还有从1902年就开始使用至今的鲑鱼农场。游览拜伯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便是自己开车，在这些村庄当中慢慢游曳，细细品味，看看那星罗棋布的许许多多如诗如画的小村庄。无论是无与伦比的自然乡村美色，还是古朴幽静的石质民居，如果碰上自己喜欢的地方，就随便停下来留一晚，或者坐在路边的餐馆喝一杯地道的英式下午茶，然后再去四周恣意的散散步，闲逛一逛，买点小东西纪念品。当然了，特别推荐的还有当地的蜂蜜和奶酪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巴斯小镇。巴斯呢，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，这里被称之为英格兰最美的城市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三大古迹之一。现在呢，巴斯几乎所有的宾馆内都有罗马式的温泉，因为这里也是英国唯一有温泉的地方。所有的这些温泉都发掘于地下的3000米深处的温泉水，水温终年保持在46度左右，泉水中富含43种矿物质，适合度假和疗养。而这里的著名景点还包括有普尔特尼桥、巴斯修道院、古罗马浴场以及皇家新月楼等等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提到探寻英国的古老文化，感受英国的历史，怎能不去大英博物馆呢？大英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北面的罗素广场上，它呢成立于1753年，1759年1月15号正式对公众开放， 这里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、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。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文物和珍品，藏品之丰富，种类之繁多，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也是属于罕见的。而大英博物馆呢，也是目前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，多达23000多件，长期陈列的也有2000多件。因为博物馆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不同的，所以朋友们在选择参观之前呢，也一定要做好功课，按照时间进行游览。英国的国家美术馆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的，这里也被称之为是国家艺廊。英国国家美术馆坐落在特拉法加广场附近，在1824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呢，文物馆当中仅仅有乔治四世说服了政府来购买的林布兰、拉尔等人的38幅作品，后来陆续拓展到现在以绘画收藏为主的国家级美术馆。目前呢，馆内的藏品按年代顺序从13世纪到19世纪多达2300多件世界顶级的绘画作品，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梵高的向日葵，另外还有泰勒的战舰无畏号、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和战神，以及达芬奇的岩间圣母。当然这里还有很多莫奈的原创作品，非常的珍贵。 Christmas is all around me.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要带领大家一同感受英国的古老文化。接下来我们去一下英国的白金汉宫，这里也可以算得上是英国王室的代表了。英国王室无疑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现任君主家庭，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活的传奇与童话。这一期的象征当然是白金汉宫，比起唐宁街来说，这里更能够代表英国。白金汉宫坐落在威斯敏斯特，是国家庆典和王室欢迎礼举行的场地之一，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。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每年的4月到9月呢，是上午的11:30到12:00举行换岗仪式，其他的月份呢，是每天的11:30举行一次。这种换岗仪式一派王室气象，常常吸引路人和游客围观。在每年的8月到9月呢，这里是全部对外开放的，一般民众就可以趁此机会进入皇宫。但是白金汉宫呢，经常是一票难求，所以出门之前最好先用电话预约，提前申请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英国最出名的两所大学，牛津和剑桥。牛津这个坐落于英国泰晤士河上游的城市，以室内散布的30多个牛津大学各科学院而被世人所熟知。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学术中心，牛津呢每天接待的游客是络绎不绝。闻名于世的一流学府地位和遍布各地的古迹，让它成为了人们极度梦想的城市。在牛津必游的景点，除了牛津大学之外呢，还有牛津基督教堂、牛津大学图书馆、赫特福德桥、丘吉尔庄园等等。牛津的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，每隔半小时就有一班火车来往于伦敦帕丁顿与牛津之间。牛津和剑桥总会被人一同提起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不会落下剑桥。牛顿在这里思考，徐志摩在这里泛舟，相比起牛津来说，这里多了一份大学城的安宁气息。坑和泛舟自然是少不了的，剑桥更多的是学院游，主要游览的学院有著名的国王学院、皇后学院、三一学院、圣约翰学院等等，还有教堂、博物馆、花园。学术与艺术的自然气息遍布了整个小镇。在剑桥当然还可以去喝一下纯正的英式下午茶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要为大家盘点的是英国最能够让你感受到它古老文明的古迹，可能还有很多是没有说完的，所以呢我要留到明天再说。今天最后带大家去往的是侏罗纪海岸。侏罗纪海岸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，有14万年的历史了，是英国五大自然景观之一。侏罗纪海岸地理特性非常的丰富，地形构造也很奇特，包括天然拱门、杜德尔门、拉尔沃斯湾的石灰岩和波特兰岛。这里还保存着目前英国最为丰富的三叠纪中期的爬行动物的遗迹，这片海岸呢，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基地。这里呢，也在很多影视作品上出现过，比如说电视作品《远离尘嚣》等等。关于英国的古老文化的旅行景点呢，我们今天先告一段落，明天同一时间小彤会为大家继续盘点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经